好，禮拜二 Hot Ball Song 又嚟咯噃，咁啊先講下今晚嘅人腳啦。啱啱喂咗一聲咧，就係我哋幫佢推麥嘅慈山啦，另外就 Cheap Lad 啦，咁啊跟住阿卡妹就喺我哋同阿慈山中間喎。 係啊， 咁咧就今晚啦，咁啊都有啲歐聯嘅賽事，咁啊今晚就調一調。我哋先講咗啲歐洲正波先，咁啊未講歐洲正波之前咧，就講講我哋禮拜五嗰啲燈波。 哦，今個禮拜就比較旺嘅，大家都 啊都見到啲紅色 比較多啊。 想咁講啫， 唔係夏夏薩都好旺咁樣，因為我同夏薩特都中得比較多嘅，即係九成同係啦。咁我就三場都搞掂曬啦， 係犀利犀利。 咁啊夏薩就除咗 AC 嗰場佢主勝唔中之外，其他都中曬啦。佢而家咁啊，大致上個都有波中嘅咁樣。 但大致上冇人就一片黑、啊，全部都見紅嘅啊。 係啦， 起碼呢個見紅嘅咁啊， 燈神咁落住啊。 燈神係冇啊， 缺席亦冇落。 係啦， 係啊，因為燈神 平時 咩嘛，係 喎 係 喎， 事忙啊嘛。 平時啊成日催我哋，佢自己又唔落啊。呢個投訴佢先 啊，冇辦法啦，佢誒。入邊啊嘛，入邊又睇唔到啊，爭少少。 唔 係 都要多謝翻阿何小豆啦。 係啊， 咁但係就 已經擺咗個圖出嚟 喺邊啊？ 喺我哋足球頻道。 突然之間咁嘅， 阿圖都有埋啦， 都有。 有咗個圖啦。 咁犀利啊！ 圖表派，即係佢話阿師兄又俾咗好多意見啦，我覺得係有啲漏洞嘅。咁一改咗佢第一轉咧，就攞嚟玩下，我哋已經有啲。數據出咗嚟就多數即啊的神啊嗰啲係已經負咗分㗎啦。 哦，即係要根據，因為阿 Chickery 阿何小豆就喺個足頻嗰度咧，都就我哋呢一個噔噔噔噔咧，都有啲啊有啲新嘅搞作。 係啦。 咁咧就我諗我哋一班主持啦，都同阿小豆咁就都喺個 post 裡面咧，都有啲即係就佢嗰個諗住嘅新嘅諗頭咧，都俾咗啲意見嘅。 係啦係啦。 咁我就建議佢嗱試一兩次先。 試一試先啦。 係啊，咁啊。 同埋。有機會即係如果請佢嚟即係解釋一下究竟佢點玩啦、 啊。係啊，即係有時你都要請下佢嚟即係講兩句，睇下入面嗰啲即係佢所發明或者佢所嘅諗法。咁啊，究竟係點樣再詳細同我哋嘅聽眾交代？ 等佢試下試驗下先啦。咁就有興趣嘅就睇一睇佢嗰個點樣運作。 係啊，可以睇睇啊。咁我哋又俾咗意見佢嘅。最緊要嘢就係、是。即係我哋呢個噔噔噔噔嘅精神咧，其實就不求中，只求有條路嘅啫。 即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啦。我哋登嘅時候，你咪買對家；我哋旺嘅時候，你咪跟住。 好難揣摩嘅阿慈生你嗰啲。 哦，慈生嗰啲係 一下全唔中，一下全中。 哦，唔係啊，有單跳噶嘛。 單跳雙跳都得嘅。 咁啊，自己諗咯，單跳。 因為嗱，呢啲記錄咧，你就自己做啦，我就唔公開啦。 係咯，你自己。 雖然我又有做每個禮拜。 你自己肯寫下路子嘅。 咪咯。 咁咪。 高貨呢啲嘢，梗係要付出下嘅先得。 唉，你想發達，你啊功課都唔做，咁啊真係冇用㗎，大佬。咁啊，所以咧，即係大部分歐洲球隊咧，都好多時都要做功課。做好嘅球隊咧，一定要做功課嘅。 講先咧，其實可以留意一下 EV 嗰啲場次啊。 係。 佢總會即係中，即係兩，佢通常都俾兩場到，佢總會一場中啊。 係啊，米和二對班士利嗰場中，班士利。 因為佢通常俾啲英冠，佢啲分頭都會好啲嘅，所以可以、 啊、 可以敲下阿 EV 嗰啲貼士。 佢嗰啲好多都係二線波推介。 係啦係啦，佢啲、可能即係滄海為珠啦。咁總之，佢應該佢嗰啲就會分頭好啲。 有時當 熱門 大家咧即係賭啲熱門賭得太厭啊，或者冇乜嘢可以揀咧，咁啊可以考慮 嗱，咁啊呢啲二線波就小心啲一樣嘢，即係有時啲賠率咧就要小心㗎。即係發現啲鬼盤啊嗰啲咧，咁啊多數都。危险噶， 都贵噶。 系 ，actually 其实英冠系出晒名难度嘅， 难嘅。 一嚟即系比赛多，球队多， 系啦， 冇错。 同埋冇乜主场作客，有即系主场优势都冇。 因为一个礼拜踢一场，咁大家都搏。 有时唔止一场，因为佢系 佢哋就對數多啲嘅， 多啲 嘅42周， 成日都會有周中發車，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下我哋嘅噔噔噔噔嘅貼士啦嚇。咁啊，今個禮拜啦，咁就先講啲歐洲波先。咁啊，我哋講場，如果講重點咧，一定講場德國嘅大戰 打比 啊，叫打比啦，多蒙特就主場就對呢個拜仁慕尼黑嘅。咁啊，我自己好坦白就冇睇場波噶，本來我想揾呢場波嚟睇咁，但係都後屘冇睇到。咁啊，多蒙特咁就後防咧 慘 咧，就叫都叫做慘啦，就冇 好似比預期齊 翻少少。 冇我禮拜五講咁慘，因為咧， 因為阿 Drum 有得出。 係啊，嗱，點解我會話嗰日啊禮拜五點解我會講啊阿 Drum 啊呢個叫 Drum 咧？咁就話冇出咧，就睇 Lord C 嗰個咁嘅 post 嘅。 因為真係呃曬全世界， 真係唔好話呃啦。 或者佢都可能扎住上陣啦，間都要上。可能佢個傷患 咁呢啲陣容嘅嘢就可以變嘅， 或者 不嬲都講唔定， 或者呢個年青人復原得快， 係 啦，係啦，咁啊講翻陣容，如果係多蒙特嚟講，就阿當打咗集，中間就蘇格拉底， 係 咪費德列治？咪費德列治就啱， 費德列治 係啊，因為費德列治啱啱就 加盟啊。 加盟都冇打幾個月啦，起碼 係啊， 起碼 上季季尾啦，起碼 係啦，起碼半年 應該就係自由身簽翻嚟， 冇錯係啦。咁啊，啱啱就再 費德列治，我其實都唔係覺得咁差嘅。 唔係個問題係佢唞咗成大半， 佢嗰個點啊？比賽狀態係成 比賽狀態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冇計啦，而家就冇中堅係 熟中無大將， 冇啦。如果唔係真係，但係歐聯都係冇聞到費德列治嘅， 係因為佢就 冇 係註冊， 冇註冊， 冇註冊 到嘅， 只可以踢得㗎。 咁啊，哥斯羅斯打右閘， 係啦。 咁啊，中間後前面就好啲啦。咁就庫巴啊、萊斯啊、啊米克達恩啊，前面利雲道夫斯基就齊曬傷嘅， 同埋後備都有啲好消息嘅，因為啊比斯石， 比斯石， 比斯石都後備復出咗㗎啦。 哦，咁好 啊。歐聯就好少少嘅， 咁啊好啲。 始終問題大啲都係中堅位啫。 係啦， 係啦。咁啊， 左右兩閘可以替補人喺度嘅。 咁啊，拜仁方面就都叫常規啦，四一四一，拿姆繼續打防中，拉芬蘭就繼續右閘。 但今場好似 冇列貝利啊嘛， 就冇列貝利，係啦，咁就。馬天尼斯出返嚟過，咁就打咗中場嗰個位置，咁就另外就後備呢就見到馬里奧戈石啦，見到艾泰亞高艾簡達啦， 我想問 係好嘢 出得啦嘛， 出得啦， 準備出得啦， 出得嘅， 出咗啦，已經 出咗， 後備又 出咗啦，有助攻 好大威脅。 OK， 哇，呢個球員真係好犀利。咁啊，阿慈生睇過場波喎，你有啲咩 兩位苦主講講講講，不如 就頭半段呢，其實又唔係即係咁冇得打，比想象中即係冇咁冇咁強嘅懸殊嘅。因為其實頭嗰即係上半場都係零比零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嗰、那個頭段頭十五分鐘拜仁係撳住嚟攻嘅，之後咧咁、 okay. 就多蒙特企翻穩陣腳，其實啲攻勢都多嘅，包括阿、萊斯有球單刀啦，即係其實應該係阿保定定，我記得好似係保定先低咗嘅，咁、那個波就去咗佢單刀對住阿、紐亞嘅，咁咁啊射得太正，咁就冇咗啦，咁跟住其實就啲攻勢係唔波嘅，我覺得 上半場 如果淨係計攻勢，即係你唔計入球咧，其實你睇精華，如果睇大家嘅攻， 即係個比數呃咗你， 比數就呃咗你，好似好強如是，但係其實就唔係咁樣咯，即係去到後半都係啊，即係其實係當拜仁個，因為其實。拜仁贏其實贏兩樣嘢啫，一樣一就係板凳嘅深度啦， 把握能力啦。 第二就係把握能力啦，因為多蒙特其實佢有四五個攻勢其實係可以入波嘅，但係去到最後就 一個 都把握唔到咯。 係咪利雲道夫斯基嘅問題？ 利雲道夫斯基一球啦，跟住阿庫巴有一個近嘅近喺 庫巴有幾腳 喺禁區裏邊，即係佢吸到冇曬攤凍曬啦。咁跟住米克達恩有一個近射佢柱邊啦。其實幾腳都係即係如果發揮得好啲係應該會入到嘅，咁但係就最終就一球都把握唔到，咁冇計啦。 咁但係似乎最近呢幾場波多蒙特啲前場把握力就真係爭啲。係 啲腳風係回歸翻原點咯。 哦，原點唔係咁㗎， 但係佢本身其實係曳曳地嘅，即係佢浪費嘅 chance 以往，即係佢唔 fit 嘅時候通常都係咁樣。咁佢呢排係更加係低潮啦，因為自從即係歐聯又失分啦， 輸俾阿仙奴， 聯賽又接連咁。失分，其實佢呢排係一個低潮嚟嘅。 係呢排個賽程係好地獄嘅。 地獄賽程裏面係咁又失分啊，又把握唔到啊，咁呢啲係對佢哋可能係有啲影響嘅。 好啊，咁啊講翻嗰三個波，其實三個波都喺下半場。 係啊， 咁啊第一球波係66分鐘咁 嗰時咧， 因為梅拿就右邊，因為中間就馬利奧戈石 腳趾尾拉細， 係一倒鍋就右腳，咁啊腳趾尾拉細一拉就拉咗入網。 即係你睇到呢球佢嗰個慶祝就。 分到邊啲係仲有人性咯，即係人性嘅表現就喺度咯。 哦，咁佢個慶祝方式都係企定喺度，咁啊好似攤開雙手咁啊，叫佢撳住，叫你撳住就啊， 係啊，我知道入咗波，但 係我知入咗波啦。 即係佢仲有僅餘嘅理智去控制翻自己。 嗱，呢個波就拉得好靚嘅，啊馬里奧哥。 我想講少少嘢。即係其實呢，即係大家都可能知道我係拜仁球迷啦。 係。 咁其實我呢就不嬲都覺得呢，即係我唔係好當呀哥石係拜仁慕尼黑嘅球員嘅。 係。 即係我覺得呢幾年多蒙特都養得佢幾好咁樣啦。咁啊而家返到嚟佢又唔慶祝，我真係強烈譴責佢囉。喂，你入波，你入對手波，你係應該會慶祝㗎嘛，係咪先？ 即係要好似拜仁嗰啲。 你諗下我哋咁多 glory， 我哋德甲攞咗一半都係拜仁，所以我覺得佢唔配做一個拜仁慕尼黑嘅球員咯。 係咪先？有風使。 佢應該係好似某啲雲配 X 嗰啲咁樣嘅球員，應該係要跣低耶耶耶咁樣先至叫做。 即係有風使。 作為一個即係一個稱職嘅拜仁球員啊嘛，係咪？所以我相對我覺得阿洛賓好好多。洛賓第二球波咧，佢何止慶祝啊？佢簡直係喺度等， 企喺度 唔愿走啊！呢啲看风 就 呢啲看风使尽力嘅方法，先至系球即系球员应 有 所为。 有一啲要讲嘅，阿纽亚就食香蕉嘅嗰日，因为一半场调咗位去翻，即系佢企翻南看台啫，即系阿多蒙特最 die hard fans 嗰个位 咧， 俾人狂嘘啦，即系掟蕉啦，即系要 真系掟蕉， 掟蕉噶系啊！ 但系点解咧？揀嚟就話掟招，因為佢掟招嘅點解會？ 我記得係以往佢踢零四嘅時候，作客多蒙特都係咁樣。 哦 ，OK， 呢啲宿 即係老二區嘅仇恨， 仇恨嚟嘅啲舊嘅宿怨嚟嘅。 係啦，咁就講埋第二個波就泰亞高艾簡達啦。咁啊嗰陣時已經84分鐘㗎啦，好後㗎啦。呢個波就喺後場，俾個長傳，咁啊俾過去啦，係左手邊叫洛賓，哇單刀啊！雖然就推歪咗少少，咁但係咧，咁啊推到去禁區一 chop， 咁一 chop 就 chop 過咗龍門雲丹。三费拿咧，咁就切得好鬼靓嘅呢个波吓，咁啊，跟住第三球啦，因为87分鐘啦，咁啊洛宾咧，咁就俾后上嘅拿姆，咁然之后咧再地波中间俾梅拿咧， 射得好 靓，咁就射入嘅。 嗰几下交波好快， 系啊， 因为其实三球拜仁嘅入球都系好高质素嘅， 系， 同埋佢哋嘅技术非常好啦，咁波波之二嘅呢啲波你输得嚟，其实真系冇嘢好讲，同埋尤其是拜仁换人之后嗰、那个。威胁性系非常之大， 咁冇办法啦。 因为其实最重要系阿泰高落嚟俾嗰即系三四脚波咧，都系就算唔入嗰几球都系好有威胁嘅。 系冇错， 都劏穿晒多蒙特嗰条防线咧。俾到佢空位嘅隊友，咁呢下係即係佢嘅價值就喺度咯。 咁其實而家睇下多蒙特嘅陣容係除咗個後防嗰三件， 係啊， 真係 中前場冇時間， 係中前場就冇乜特別嘅變動。咁如果假設即係多蒙特用翻一 pair 正常啲嘅中堅個戰果，係咪會唔會比較近啲咧？ 我覺得冇乜關係， 一兩球上落咯，係 啊，因為其實呢幾球波都唔係話即係輸， 因為80幾分鐘之後，其實就多蒙特焗住要攻出去㗎啦，咁就即係你預咗佢壓得前嘅時候，就後防都空位，咁嗰幾球就即係輸開就繼續輸落去，咁就冇人 咁而家比較擔心啲都係即係歐聯呢幾場呢兩場波， 今晚仲要同拿波利去搏命， 咁你好有可能嗰幾個後備中堅都冇乜可能係會出得到，或者傷中堅都冇咁快出，咁蘇寶迪就唔使講啦， 蘇寶迪唔使講啦， 侯姆斯都唔會咁快啦， 都要揭冬後起碼都我諗兩個中堅都係呢一期就。系啦，如果歐聯就應該斯雲賓達拍呢個帕巴達魯波魯斯啦，或者就可能基爾拍咯，斯萊波 啊，基爾係 基爾 可以用嘅， 基爾今季係少出嘅，咁但係你啲 去到呢個時間都要用啦， 你都要用噶啦。如果唔係你真係剩翻 佢有註冊噶嘛？ 年青球 有註冊嘅。 如果唔係你剩翻啲即係年青嘅後生仔嗰啲咁啊，更加窄細啦。你冇理由即係啲好重要嘅關係比賽推個僆仔出去死噶嘛。 好啦，咁啊趁住呢段時間啦，咁啊講翻少德甲其他嘅賽事賽果先。無信加柏作客啊！都贏到史特加2-0 呢場啊，令到唔少人選手啊， 真係選手啊，真係 即係周五嘅比賽嚟，即係早波嚟㗎嘛。 咁啊，另一場更選手就荷芬咸，咁啊作客就輸俾奧格斯堡就唔緊要嘅，最弊就大都開唔到，就開個細嘅啊。其實咧，其實就已經係。 個有啲網站都已經有一啲嘅統計，就其實荷芬咸係全歐洲最具 entertaining 啊，最 entertaining 嘅球隊， 最具娛樂性 啊，最具娛樂性嘅球隊，因為就係佢哋嗰個 入 球同失球嗰個嘅數目咧係最大，所以係超大。咁啊，但係呢場竟然可以細啊，真係激鬼氣。咁啊，另外咧就法拉堡就打就作客1-0啦，贏咗布倫瑞克啦。咁啊，另外一場咧話呢場好犀利，法蘭克福打和史奧克3-3。哇！呢場波又係好誇張啊，賽果真係估佢。 但係呢個04入波嘅冇一個係前場， 咁 全部都中後場， 咁你都係咁上下㗎啦。 04都要沙收嘅，咁要打歐聯。 係，都唔係收一收喎，因為其實就都雙方打得幾 open。其實史浩克就 hit 住兩球先嘅，其實好早就20分鐘之前已經係贏2-0㗎啦。咁但係跟住後屘下半場咧，咁就呢、這個法蘭克福追翻兩球。咁啊，跟住咧就呢個去到咧係60几分鐘就呢個河西路。嗱呢個河西路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嘅青訓產品。 係咪仲係借仗定係賣斷咗？ 而家就應該係我估計純粹估計係應該係賣斷嘅。 OK， 啊估計賣斷嘅。咁因為呢個球員其實我都抄過一啲嘅資料有關於呢個球員，因為有關於截肢嘅咁樣嚇，即係因為佢曾經喺呢個西越嘅。比賽裏面攞神射手入好多個波嘅，咁啊當然呢個球員就河西路，咁就依場波入兩球，咁但係最尾86分鐘咧就 何維迪斯 咁就近門咧就射咗入去，咁就呢場波就3-3嘅，咁就呢場波都相當之緊要，咁就其他方面就 其餘另外利華古信就贏呢個哈法柏林， 呢場就。又係估佢唔到啦，哈法柏林諗住主場 OK 噶嘛，咁啊，但係利華古信就作客贏，都幾多作客贏波嘅。 係啊，你今個禮拜都比較多啲。 今個利華古信其實幾穩穩陣陣嘅呢波。 利華古信係啊， 因為佢通常都一兩球，佢 咁咪好咯，嚟緊對曼聯啊嘛。 係啊， 咁咪夠穩陣啦，係嘛？ 因為好似係爭緊榜首嘅兩隊都。 佢未穩嘅，咁但係應該一二名比較多機會佢同埋。 我唔緊要，最緊出線啫。咁就另外就漢堡市嘅打比，咁啊漢堡贏漢諾威3-1，漢諾威就有一件咧就係被講。 其實漢諾威應該唔係咁近漢堡嘅喎。 哦，唔係啊， 漢諾威唔係啊，漢堡唔喺北部。 漢堡就漢堡再北過漢諾威，漢堡漢諾威其實比較係中間近北邊，唔係近荷蘭，最近係無信加柏。 即係唔可以話叫做， 唔可以話係，你可以話係一個Sassoni區嘅打比咯。 記得係阿雲大華治成個 漢堡嘛，以前踢 佢係因為河語近河語區。 佢都近，咁佢近個篤篤嗰個位咯。 係咯， 但如果國境最近，其實應該就係杜塞爾多夫或者無信加柏。 係好啦，咁就最後應該仲有一場嘅係咪？ 雲 達不萊梅係嘛？就係啱啱睇完新聞片啊，2-3輸俾呢個緬因斯，咁就呢個特德格今週嘅賽果聯賽形勢，拜仁 hit 住4分，利華古信第二，咁啊3-41啊，咁啊多蒙特第三，咁就無信加柏第四咁樣嘅，咁啊呢度係德格嘅賽果，咁啊呢個時間咧講睇完啲德格之後，就要都要睇下啲歐聯啦。 OK， 我哋今集咧就第一節就先講啲歐聯先 啦。今晚係有場早波嘅。1:00，咁就係知早嘅新尼特對馬體會， 馬體會就應該出咗線嘅， 冇錯，馬體會已經出咗線嘅啦，咁就咁啊，馬體會就因為之前嗰個聯賽咧，早。基達菲7-0，咁啊，其中有一球波咁就阿迪亞高哥斯達就好鬼靚啊，右邊剁埋嚟，迪亞高斯哥斯達就倒掛金鈎，咁就咧係射入到非常之精彩。 新尼特應該凍緊嗰啲牌， 新尼特係咁就同埋馬體會嗰個戰意都好坦白， 麻麻噶啦， 都會係有啲懷疑嘅， 因為佢攞夠分噶啦，其實 係已經出咗線添啦。咁啊，所以就 大家投注就小心啲啦， 小心啲啦，小心啲啦。 即係如果唔想投足精神，睇之後嘅咁就可以 skip 咗 啦。或者睇一陣容先啦， 係啊，或者睇一陣容先啦， 賽前睇一陣容先至諗。 咁啊，仲有啲咩好嘢咧？ 跟住講埋資組先啦，波圖就對呢個維也納啦， 都係啦，波圖都係在線啦，係嘛？ 波圖 應該未， 波圖同新尼特爭分嘅， 爭緊嘅。 咁就佢就落後新尼特1分嘅，咁就佢係要搏命嘅，佢仲要爭呢個第二名嘅去做。 不過就維也納就應該都係呢組入邊。 完㗎啦。 維也納就問水啲，咁但係今年波圖其實講返去葡超表現就冇往時咁好嘅，咁就而家應該係第二嘅，都冇記錯。 榜首係奔飛加。 榜首奔飛加係啦。咁因為亦都係有傳巴塞羅那呢咁就想搵波圖某啲球員㗎，其中一個叫即神馬天尼斯，咁另外就中堅嘅奧達文迪。咁啊，巴塞都想， 我覺得中堅， 奧達文迪， 中 堅 似啲嘅，中堅似， 中堅似啲，但係佢要想揾一個純正嘅 number nine， 係純中鋒，所以即神馬天尼斯都考慮緊。咁啊， 咁但係阿山齊斯都係個九號仔，好九號仔嘅球員。 咩？佢要一個柱等， 哦， 佢一個柱等， 即係佢要翻個柱等。 係啦，咁啊，所以就波圖。睇形勢就應該， 其實我覺得碧基打，即係覺得碧基係有潛質 嘅，有潛質。 因為佢係其實真係，即係以往幾季佢真係即係緊要嘅關頭，佢真係動喺最前度做同你搏命㗎嘛。 搏廿幾分鐘有時就係擺佢打前鋒。 係咯，就係呢啲我覺得。 同埋碧基其實出道係打防中嘅。 碧基，但係其實你可以講少少呢樣咧，我可以勁勁勁地啊！ 俾幾個字你講， 唔係講唔到嘅，可能幾句啫。 我咪講幾個字係。 碧基本身咧，佢以前青訓啊，同埋以前僆仔踢嗰陣咧，佢係真係打過前鋒㗎。 係。 佢係前鋒出身嚟嘅，其實嚴格嚟講，嗰陣佢係可以一季入到五十球，即係僆仔嗰陣啦。咁啊，不過佢有個好朋友啦，叫法比加斯啦，嗰陣就幫佢好多嘅，即係有 咁而家都喺度。 一半嘅助攻都系佢，可能而家拱翻佢上去都系法比仔仍然成日帮到佢噶。 O K， 好啦，咁啊波圖应该高啲嘅，咁啊另外就仲有啲咩好嘢啊？ 今日就死埋 F 咗啦，梗系 F 到我阿仙奴对马赛喎， 阿仙奴就对榜尾嘅马赛，呢组包尾嘅马赛就 马赛最近就好，最近就好翻少少啦。 马赛最近好多新闻喎， 但系阿 香港嗰个马赛， 香港嗰个马赛， 系咯，我香港嗰个 马赛对 波圖，仲谂啊，结婚好唔讲嘅啊死。跟住啊，唔係咁，其實對馬賽就阿仙奴就食硬咁滯，我覺得對雙法國球隊，我真係覺得阿仙奴嗰個冇得輸。 咁啊，馬賽佢嘅射手 Andrew 咁就會受傷，咁就唔出。 會受傷 係受傷，係受傷，唔係會係受傷，咁就唔出嘅。 預言 係啊，咁就其他阿仙奴嗰方面就 係咪有停賽？阿仙奴記得好似上場人紅。 阿仙奴就冇 啊， 冇嘅，阿仙奴冇嘅。咁就 我唔記得法明尼定高斯爾嚟啊？ 唔係法明尼係聯賽， 高斯爾係國家隊， 高斯爾係國家隊，咁就所以齊章嘅阿仙奴基本上 佢其實真係唔係好驚。 咁啊，阿仙奴為咗即係盡快， 佢立多三分就好， 唔係盡快搞掂嘅呢場 嚼埋就搞掂， 梗係要搞掂佢啦。 下場就真係副選搞掂啦。 好啦，咁啊，另外一場就大波啦，真係多蒙特啦對拿波里波， 多蒙特唔贏咧就玩完㗎啦，就唔使出線㗎。 嗱，其實兩隊波近態麻麻地，多蒙特頭先講輸三球，拿波里都作客。输咗俾帕尔马 ，OK， 系啦，咁就我唔记得系作客定主场啦，总之系输波嘅，输俾帕尔马嘅，咁就最近拿波里个方系跌咗落。 多蒙特主场嘅，提翻大家。 系啦，咁就伤兵要留意，咸石系受伤， 咸石受伤， 肯定受伤，肯定冇得出噶啦。咁就所以咧就少咗个即系好重点嘅球员，咁就至于呢个多蒙特就唔需多讲啦。啊，中坚伤晒啊，咁就 头先都讲咗， 费特尼兹又唔出得。 系啦， 特列治就冇註冊，咁就歐聯唔出得啦，咁就即係。 所以預計陣容就可能啊，基爾就可能要 斯文賓達 要打，唔係啊， 基爾打呢個帕巴達到普魯斯。 係啊，基爾可能要打中堅， 係啦。 基爾就好似佢，就算佢當 fit 嘅年代都冇打過中堅咁滯嘅。 都有 出道有打 過，佢打法拉堡嗰陣其實係打中堅。 哦，咁啊，咁 OK， 踢過下嘅。 OK， 係。 其實同埋而家你俾佢打中堅好過打防中啦，打防中咪仲 佢打路數嘅時候會好啲嘅。 係啊。 咁就所以就呢場波大家又點睇呢？ 我諗拿波利會守囉，所以未必話真係咁大影響。 同埋你見到鹹石賓尼迪斯就真係即都有經驗啊，踢歐聯嘅經驗。 佢打穩守突擊，佢可能真係會即係自作攞一分，即係希望摸和你咁樣，又就即係出線咁樣囉。 係，咁就所以呢場波即係多蒙特就中堅冇咗，唉，我都唔識估啊，真係呢啲咁樣嘅波。 呢個就即係多蒙特就一定要搏命嘅。 係。 咁如 其實兩隊都要搏命啦。 但係拿波里嗰個，因為上一場上一回合佢贏㗎嘛對賽。 係。 所以拿波里其實只要唔輸咧，其實對賽成績就贏緊㗎啦。咁就即係 多蒙特一定要贏到波先，尤其是追到分數之餘，係追到嗰、那個即係三隊嗰個小聯賽嘅對賽成績。 系 咁，所以就多蒙特是第一。 因為暫時嗰個小聯賽就三隊同分噶嘛，因為都係應該都係噶 嘛。 應該係阿仙奴多啲分嘅，因為阿仙奴係贏過拿波利同贏過多蒙特。 係係啊，因為有其餘嗰兩隊對過馬賽啊嘛。 係啦， 係啦，咁就所以就阿仙奴多啲分。咁就我見到就雲丹費拿今年打歐聯嘅表現，其實就真係非常之麻麻。 其實係除咗上季佢特別 fit 之外咧。即係佢又返返去以往嘅水準，以往一啲比較穩陣嘅水準。 佢唔好似利雲咁樣囉，打回原形。即 係 上季係超水準。 超水準，佢同利雲道夫斯上季都超水準。今季就真係有啲滑落。 維丹費納記得有賽德國係打 正選。 有一場係打正選。 係對英格蘭嗰場。 係啦。 嗯咁呢個時候啊，係啊，呢個時候啊，京一就嚟咗囉，講兩句好耐冇見你嘅。 喂 ,hello。 喂 ,hello 大家啊，京一好啊。 喂，我覺得多蒙特呢好怪喎，維丹費納係踢聯賽好過踢歐 聯。係啊，頭先 但係利雲道夫斯基咧， 踢歐聯 嗰個聯賽， 係啊， 係上季啫，我覺得 上季啫， 係上季啫。 今季利雲道夫斯基踢歐聯係冇咁標青，但係踢聯賽更加衰， 冇咁廢， 真係更加 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 咁啊，所以就呢場波就真係拿波利稱高少少嘅。 我要企出嚟咯，我要支持翻多蒙特，我真係 唔係。不過有一樣嘢，頭先阿慈生咧就講起咧，就話咧，當一隊球隊真係心無旁慕，諗住一定係攻嘅時間咧。咁啊，零舍表現會好啲嘅， 係即係因為佢冇咩其他選擇，就算佢落後，佢都係撳㗎啦，咁可能都 咁再加埋主場嘅氣勢啦，咁啊大家要小心。 睇下， 所以呢場波好坦白，我自己冇乜概念。 唔係，如果要估嘅，可能係多入球咯，即係 in case 係拿波利入波先好，或者即係多蒙特入波先好，都會係應該會係一個有比數嘅場，即係記錄啦。 嗱，我預先。估計呢，因為我睇過佢對拜仁嗰場波， 係啱啱 因為佢有好多個球員都冇出現嘅原因呢，就變咗佢基本上踢嗰個 form 其實呢已經係有啲唔同咗㗎啦。即係你見冇咗好多佢哋夾熟嗰啲球員呢，佢明顯個中場係運唔到對方啲球員囉，係冇咗嗰個圍人嗰個情況出現。反而呢就係、是、你話防守中場同埋前鋒嗰個區域之間呢多咗好多遠少少個波，就唔會咁樣，就唔會佢哋做，即係佢哋做少咗小組，就變相係成個 formation 褪前嗰個形，即係情況會出現得少咗，咁就唔使將條防線都移向前面，咁就傾向咗防守好多，同埋係唔會點 keep 太多 possession。咁預計我諗佢今晚佢同拿波里，你知啊，賓仔嗰啲波都係啊，全部都應該會踢啲較為有效率嘅波嘅，預計都唔會話放太多球員喺前場，即係冇咗，唔會有太明顯嘅進攻中場位中間做波咯嚇。 係，咁就所以呢場波就經一咁睇啦，我就真係。唉，冇乜概念， 球啦， 冇乜概念，好坦白。好啦，咁都系讲翻啲自己有啲概念嘅球队啦，车仔。 车仔， 依组就作客巴素利， 巴素尔， 因为车仔主场对巴素利就 失咗分嘅， 就香咗啦，焦咗啦。咁今次就作客去个巴素利， 我睇好车仔啦。 我觉得车仔系上， 因为始终除咗上紧力之外，你上季系即系出唔到线，咁唔可以容许呢样嘢发生。 咁摩连奴啱啱最近啊剪咗个头，咁剪咗个头咧就剪到好似。成個費蘭到托利斯咁嘅頭嘅 橙青， 係橙青， 咁啊 佢喺個記者會就話咧，咁就佢就借咗托利斯嗰個攞嚟橙頭嗰個嗰個電鏟咧，咁就去剪呢個頭，咁就話咧，因為最緊要平啊，唔使錢，唔使幫襯啲非法佬，咁佢記者會咁樣講嘅。 呢啲公關嘢， 哦呢啲就其實最重要就係表達到咧，就係摩連奴好輕鬆。真係好輕鬆，真係佢冇乜壓力， 裝就 扮嘢啫。 我諗佢個有少少個意味就係個寓意就話我同托尼斯個矛盾咧就 冇關係嘅，托尼斯 完全冇嘅， 係咪？ 即係佢其實最主要係呢個暗示嘅啫。 如果佢唔鏟頭就借麥恩通㗎啦。 我講 即係啲貼身， 即係等於你聖經故事咧嚇，耶穌幫門徒洗腳咁樣。 哦， 咁啊，我就用呢個門徒嗰個電 shaver 去剃頭，咁啊就表示大家幾親密咧，係咪？ 哦，咁啊係， 即係同埋，因為佢英國嗰邊咧係興自己剪嘅， 係， 即係其實好多即係住嗰邊嘅人咧都有一個電剪嘅梗㗎啦，因為咧嗰啲非法鋪又唔多，同埋貴，同埋好渣剪得，所以大部分嘅英國人咧其實都好係自己剪嘅，所以你會。 大部分英國人都係 skinhead 嚟嘅，一定係。 嗯， 有別於費格遜啦，費格遜中意揸風筒，原來摩連奴嘅中意揸蘇跑嗰 咁都得。咁啊，呢場波嚟講就車仔除咗費南度托尼斯仍然都係受傷，就唔出得之外咧，咁其他都基本上冇乜大問題。 應該馬達都唔會出㗎啦。 嗯， 啊係嘅。咁啊， 因為其實另一樣嘢車仔係著數，其實佢唔輸就其實 OK 嘅。係 打和 都已經出線㗎，因為而家揸住九分，佢剩翻。 但 係 最後一場係對布加斯特星隊係嘛？ 應該係， 我記得佢對過少， 只能零四應該對曬， 對曬 係啦。但 咁啊，咁空間都好大嘅。你有呢兩場去攞四分，應該都唔難。 咁啊，巴素利呢場波應該都係要搏命嘅。咁就估計巴素利可能會真係會試下攻啊，車仔都未頂。咁就睇下點樣啦。 係啦，個情況都應該有少少似頭先拿波利嗰場咁樣。 好坦白，我 主隊嗰隊要攻咯。 我就唔敢話抱太大嘅信心，但係應該都有機會嘅。咁啊，另外一邊就星隊對斯洛克零四，星隊 就冇噶啦，係嘛？ 星隊就應該 冇 啦， 一定冇機會出線噶啦。 星隊肯定冇。 要可以搏嘅就係歐霸位。 歐霸 ，OK。 歐霸位，但係星隊真係未必啦。以佢呢 隻手，如果佢兩場贏曬，就可能第二名都有機會。 哦，即係仲有， 即係仲有少少係 啦，數字上 係 有出線機會嘅。 OK。 係咁，但係呢啲數字上就應該都慢啲啦。 難啲啦，因為呢組最弱係佢。 咁啊，斯洛克零四就傷兵嚟講咧，就當然就亨特拉爾啊，發分咧，應該就 OK 噶，發分出得噶啦。 上場見到 咁就其他就都冇乜特別。 其他都 OK 啦，譬如保定啊嗰啲都 OK。 係啦， 迪普啊嗰啲都係。 係啦，咁就所以就小黑零四作客都要搏噶啦，呢場波啊冇得傾嘅。好啦，咁啊跟住就去到 巴塞嗰組。 巴塞嗰組就對阿積斯，就因為巴塞就應該係出咗線噶啦。 十分已經出咗線。 出咗線啦，咁就對阿積斯根本就即係冇乜所謂。咁就巴塞 練兵啫， 係都係練兵啦。咁就可能出好多個新仔。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傷兵循例講講啦。咁就阿祖安奴啦、艾維斯啦、佐迪艾巴啦，另外就美斯啦、華迪斯啦、阿力斯山齊斯就紅牌。 哦， 係啦，紅牌。 咁但係邊個打前鋒？ 咁啊，前鋒咪尼馬、法比加斯卡帕道啫嘛。都仲有人用。 哦，迪路嗰啲冇得出㗎。 迪路就。Stouffle 因為佢有微嘅傷嘅，咁就所以都未必。 即係應該中場啲桑字都會出㗎啦。 桑字唔知啊，咁都極有可能出嘅，甚至佢可能有啲新仔都可能喺呢個時候就擺出嚟都未頂嘅。即係譬如上一場，因為巴塞就啱啱嗰個禮拜六咧，咁就贏四粒，贏呢個格林納達，咁就都好輕鬆。都好輕鬆，因為一開手兩個十二碼嘅，咁就都有啲新仔，譬如有一個亞達馬呢個球員咧都出咗嘅，咁就究竟呢一次會唔會即係呢啲新仔都會出嚟玩下咧？咁都要再睇嘅。 係， 咁就所以場波都冇乜特別嘢講，但亞積斯荷蘭聯賽原來都 OK 嘅，而家排第一㗎嚇。咁就另外 AC。对呢个咩车路 要搏命噶呢场 系 AC 就其实 AC 个出线系未稳嘅，因为阿积斯都同佢揸分嘅啫。 OK， 咁啊 AC 就啱啱即系嗰场联赛就一比一和咗热兰啊，就卡卡入波。 系啊，咁道歉啊，见到系话道歉嘅，卡卡要落车道歉噶。 哦，因为都系打和啊嘛， 系啊， 打和热兰 完咗场，因为啲球迷不满咁就围住个出口，咁就封住佢，唔俾佢哋出。咁卡卡就我见到啲报道。就係話卡卡就同艾比亞迪一齊落車就安撫翻啲球迷嘅。 哦，咁咪自己打翻好啲先啦。 咁啊，呢個 icon 嚟㗎啦。 唔係個問題，可能未必係卡卡度，喺第啲球員度。 係咯，但係卡卡係有呢個風範嘅。 OK， 係冇錯。 因為真係幫 AC 就立下唔少汗馬。 卡卡而家仲有冇出呢個 AC 嘅糧啊？之前唔係話傷嗰陣， 應該踢翻嘅咯。 踢翻就有糧， 踢翻就應該要出啦，係嘛？踢都唔出糧，點對得住佢啊？ 大佬要出糧 啊！大佬，你話要賣身去第二度幫你填氹，都幫你做埋啊！大佬， 大佬做咗嘢就要俾糧， 做足曬啦！ 做足嘢就要俾糧。 問題啲隊友就 啲隊友就爭少少， 隊友要生性啲啦。 咁啊，呢場波就 AC 米蘭個哇嗰個傷兵啊，真係艾沙拉維啊、帕森尼啊，我啲啊全部唔見曬，蒙達利啊嗰啲都冇嘅。咁啊，另外就咩洛斯連奴亦都係傷咗。咁啊，麥薩斯咧。 就兜符喎，咁啊呢个可能好消息嚟。 都好啲，麦沙斯都系老莽嘅。 咁、啊、但系对手谢路迪应该都够赢啩。 都唔系、啊，有暗涌咯， 有 暗涌噶，因为佢始终都系有啲 对住啲即系嗰啲咁啊简单 苏格兰嗰啲作客。人哋有少少開始凍凍地咁樣，可能即係靠啲死球啊頂入你都唔得 㗎。其實 AC 作客好差㗎， 係 AC 喺歐洲賽從來作客都差，佢有佢好容易輸俾一啲其實比較二三線嘅球隊。 但係係係呢個啱嘅，歐聯佢作客只係一場都未贏過。 咁啊，塞路迪啊喺呢一組嘅包尾，因為上一場就作客輸俾亞積斯。咁、就最後一場呢 AC 就會應該係對返呢、這個 亞積斯嘅不過主場 咁樣係啦，咁就主場就好返啲， 只要因為其實你預咗今場只要個即係個形勢維持不變呢，咁最後 一場你 就生死戰， 你最後一場個競爭對手起碼你個命運控制 自己 手上嘛， 係啦，所以呢再次提一提啦，如果今晚要買波 AC 嗰場你要即係再提翻一次，佢曾經踢歐協 AC 係作客和咗呢個珀茨茅夫2-2嘅， 係 小心啲啊！ 所以就小心啲啦嚇。 OK， 好啦，咁就講過曬今晚啦， 今晚就講曬， 咁就去到聽晚嘞噃。聽晚先講，先處理一組，基本上其實已經完咗嘅一組啦，就係曼城嗰一組嘅，因為曼 城 拜仁 嗰組 就已經 係 出線㗎啦。咁就所以嗰兩場。一場早波對住中央六莫斯科中央軍，咁就都無需理會， 我相信連定。 因為應該係啲即係後備小上陣嘅球員，即係嗰啲啊 薩基利 嗰 啲啦， 嗰啲就會多啲出㗎啦。 咁啊，另外曼城都係啦嚇，咁啊都係。應該都係練兵啦。 曼城唔係喎，曼城近排間就係 unstoppable 啊。 曼城，我覺得你 keep 住個勢好過。 keep 住打咯 ，keep 住借好過。 因為而家呢排佢係4-0、5-0、6-0、7-0咁樣嚟喎。 贏 開。咁呢場波始終你主場對一隊比較弱啲嘅，我諗佢可能就算用。 即係可能起碼半場先啦，你主力即係主力好主力嗰啲，可能有幾件下半場。 唔係，我相信佢都會排相對強陣，但係就可能係以往用得比較少一啲。 係， 嗯， 咁可能出翻啲打雙箭頭啊， 我諗啊，出翻啲租客啊，因為 迪斯高啦， 迪斯高 咪上 咗係啊， 應該 迪斯高好多場冇出， 迪斯高都要出下㗎啦。 迪斯高加阿李格度係嘛？ 李格 好少出兩個，好少兩個。 通常今季就係李格度加阿古魯咯。 我覺得可能拿斯利回頭， 拿斯利回頭 係啦，即係可能其他嗰啲詹姆斯、 祖維迪啦，仲有祖維迪啦、加西亞啦、利史過啦。同埋呢場就聽講話租克就會出返啦。 出返啦，應該 出咗幾場。 應該要俾佢打下嘅。 應該會出埋呢個費南迪奴啦。 費南迪奴。通常都正選嚟㗎。 費南迪奴 呢個同嘢嘢都係。 因為有一排就已經 即係有人 有一排又冇出嘅費南迪奴，但照計嚟講，踢翻歐洲賽應該會出翻。 但係我覺得可能爺爺拿斯利嗰啲回頭。 爺拿斯利，我諗爺爺應該真係需要投下啦。即係爺爺真係踢得好足。 係咯。 咁啊，睇下點啦，不過都係嗰句都，我覺得無需理會。 呢組就已經大局已定啦。 大局已定，曼城係基本上一定要好穩陣，因為佢而家一定嗰個主集中力一定係歐聯多過聯賽嘅。 嗯， 因為佢真係唔可以再。即係一定要十六強㗎啦，冇得走啦， 已經出線㗎啦， 已經十六強㗎啦， 已經十六強㗎啦， 出咗線㗎，爭在第一名定第二名？ 睇下八，睇下十六強 咁 抽邊隊啦， 都要個系數都要增加。 咁啊係，呢個真嘅，呢個真嘅。咁啊，曼城就咁順利，曼聯又如何啊？ 曼聯 就今場 嗰 個作客對對手幾旺嘅利華古信啦， 係啊，咁就兩隊波 希比啊， 希比啊， 兩隊波近況啦，利華古信啱啱講過啦，作客。作客贏波 啊！阿輝Sir有冇買飛咧？ 輝Sir唔知咧。 輝Sir應該繼續坐西面看台啦。 啊，西面係 繼續西面。 哇！啲人坐東面係坐西面嘅。 佢係適合西面咯。 係啊，我明啊，我明你講咩。好，差唔多。 講兩句，我依強烈擤鼻涕啊！你知唔知要邊個嗰啲聲音？你知唔知啊？ 好啦，咁啊，講翻啲傷兵等等，咁就曼聯咧，卡力克就繼續受傷，咁就 應該唞係咪幾個月啊？ 唔知但係 費蘭利其實踢得唔錯， 費蘭利就 sorry 上一場都 紅牌 哦， 啊係啊紅牌 呢場又冇埋，咁就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 咁就所以中場咧就應該係 Clavery Phil Jones 會唔會 Phil Jones 又好似唔多個 啊， 因為又好似係傷，但係就好啲。 邊個打中堅咧？費蘭 唔係，咁就可能係會中防守中場咪整個傑斯40歲嘅老人家咯， 大話 應該即係伊雲應該唔會史摩靈嗰啲照常 嘅。伊雲斯上一場係咪正選嘅？ 係正選嚟㗎， 夾利奧嘛， 利奧 冇得揀，冇可揀。 咪肥妹仔咯， 肥妹仔我系、 肥妹仔都可以嘅， 肥妹仔咯， 系肥妹仔用得嘅， 可能控球在脚就欧联嘅赛事， 唔系嘅，赞奴沙咯。 啊，唔系 打边噶嘛？ 肥妹仔加兰尼加呢个乡村咯， 乡村乡 村，乡村有少少伤嘅。 你话用翻华伦啦，用翻华伦， 兰尼有着数咯。如果踢呢场，即系如果冇得拣嘅话， 咁啊，你话古信 City Sam 系受伤嘅呢场咧就呢场就冇咗。 有赛场都好 fit 嘅。 系啊，咁就前面会系孙兴文、杰斯宁咁样嘅，咁就所以就 孙兴文都系呢个韩国人系嘛？ 啊系喎， 啊韩国人呢样对 老礼喎呢排 老礼老礼 喎，系啊系啊， 所以曼联就要小心。 咁啊，大家点睇呢场波先？系 点睇？咁呢场就其实利华嘅晋级机会都唔系低嘅， 系咯， 咁但我谂佢都系会打得主动啲， 因为佢主要即系其实。就唔失分咧，即系唔系一分都攞唔到啦。总之至少和 keep 到个和波咧，咁其实佢出线嗰个机会都系大嘅。 系 因为呢组就其实佢同曼联只系相差一分啫，八分同七分，咁佢哋即系出到线就 OK 噶啦，应该。 咁啊曼联就啱啱打和完卡迪夫城，今场都要就算作客。都要出下氣㗎嘛。 其實對卡利夫城嗰場嗰個陣，我都覺得佢唔係點流㗎 喎。 咁都應該都消耗得幾多。 哦，咁樣啊？ 因為 冇出雲佩斯喎嗰日。 即係應該真係傷定係流呢？ 嗱，今場波呢就可能雲佩斯會出得返嘅。 OK。 啊，咁所以呢樣要小心。 係。作客可能莫耶斯可能真係會保守啲。 我諗都會保守。 哦，有保守。 因為你即係冇得露足啊！莫耶斯打歐聯， 最後一場係對 黃蘇， 最後一場 曼聯最後一場對黃蘇。 哦，對黃蘇啊，咁啊，可能即係呢場， 可能呢場係留一留啊， 留一留嘅嚇。咁啊，大家要留意。咁啊，黃蘇嗰邊咧就會係對呢個 薩薩達， 薩達黃蘇最近咧西甲就犀利啦，4-3，咁就贏切爾達。卡魯士維納連中四元。啊！ 但我覺得佢放棄歐聯嘅咯，應該 係嘅，係嘅， 就你 應該去翻聯賽嘅， 係咯。 咁啊，薩克達主場就應該相對機會大啲嘅，好坦白。 係 咯。咁啊，所以呢場就薩克達機會大啲啦嚇。 因為如果係薩克達呢場係順利贏波，咁佢八分，咁佢就應該會追咗上去。 係。 咁就薩克達贏添啦。 就會係即如果係和波嘅時候，咁就會係即其實三隊就爭一分嘅啫，個距離。 嗯，好。 誒，我澄清一點，曼聯最後一場係對沙達，唔係對黃蘇。 哦， 作 客定。 最後一場主場對沙達。 咁佢兩場一定要執一場先至穩陣。 咁啊，或者睇下點啦。 即是打一場都唔可以輸波，其實最重要係曼聯。 咦，咁啊，曼聯真係要都要搏 過。即如果有咩事就我不啦。 因為好坦白，沙克達對黃蘇嘅應該似贏嘅機會大嘅。 嗯， 係啊。 咁就曼聯呢兩 場。黃蘇近太係咪好翻少？ 係好翻少少， 去翻中游咯。 但係 咁，但係 佢啲兵力係不足。 但我真係敢用西甲嘅賽績嚟到做參考。 因為西甲球會即除咗嗰兩隊之外，其餘嘅板凳都係 好多心思。大佬，真系我真系好中意用西甲做參考， 所以佢哋真系好大機會，即真系放棄曬餘下歐聯賽事，咁就即出 專心， 專心聯賽爬翻， 攞翻個第三、第四咁樣啊，發達啦，係咪？ 好啦，咁就呢場就去到呢度啦，咁跟住再講埋 EB 組啊，早記啊對哥本哈根，早記呢組好似一場都未贏過， 三分啊， 跌咗落榜尾， 三分， 早記係跌咗落榜尾， 暫時三分以待，不過係四場攞三分。 嗱，好坦白，呢場主場對哥本哈根贏唔贏到 咧？照計係要食嘅。 啊，照計應該係要贏嘅。 咁其實佢贏一場就爬翻上去，好簡單。 我都會比較睇好嘅，因為其實最近我睇早記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洛蘭迪好翻好多，係同埋即係 Pogba 啊嗰啲都繼續即係都係好 hit 啦。 因為如果佢嗰個功力翻嚟之後，就其實應該冇問題。 照計對哥本哈根主場應該點都高一皮場。 暫時係皇馬十分第一啦，跟住其實 一定出線啦。 两队四分嘅加纳收嚟就第二啦，跟住第三队哥本哈根四分，早记就得三分就跑爆尾。 所以早记呢场就点老虎蟹都要搏 啦。 以下两场赢晒咧就出线就冇问题噶啦，因为佢对晒皇马噶啦嘛， 系 啦，咁其实 皇馬嚟講，我諗佢都 即係下一場皇馬又對哥本哈根啦。 係啊，咁即係皇馬其實即係你以往都係知道嗰啲即係西甲嗰兩隊咧，其實踢咩波都只可以贏，唔可以和，唔可以輸噶嘛。 咁即係哥本哈根咧呢場就冇乜可能係要攞個和。 誒， 冇可能，你 攞個和都冇用。 你班拿貝主場你和對哥本哈啊，唔係皇對 冇得和啊， 和對加塔出嚟係。 即係你和咗祖記，你下場要對。对皇马其实都是冇计嘅，即系哥本哈根呢场都是要赢。 嗯，即系两队都是 搏命嘅， 搏命啦，搏命两队搏命，强队要着数啲啦， 系啦，冇错啦，着 数啲咧， 强队先， 咁啊，梗系早云打先强队啦，系嘛， 咁都仲系早记嘅， 啊，都系早记强队嘅，咁啊呢场早记系相对稳阵啲啩，唉，真系， 咁啊， 上次我已经讲一次啦， 皇马对加塔沙尼会唔会都会让下啲居马炮咧？ 对， 皇马斯朗系受伤嘅。 但系皇马，皇马 佢会受伤， 主场系必赢个，是必赢个， 系啊， 即系你肥安就算几咁保守都好，你一比零你都要执到翻。 同埋上一个循环应该后记得系六比一定唔知五比一大胜， 系 作客都赢咁多，咁主场正路牌应该会 应该后备啲奔斯马都 fit 翻啲， 唔系应该都。你擺咩人都夠贏啦， 擺後備應該都夠。 啊，皇馬就雖然冇斯朗呢個咁靚仔、咁世界級球員，又冇基迪拉，又冇江查奧， 都仲有巴爾、 摩迪就紅牌，咁都仲有巴爾嘅。 巴爾有啲， 仲有馬塞路，仲有巴爾， 仲有賓斯馬，仲有迪馬利亞，仲有 伊斯高、 伊拉文迪啊嗰啲， 係啦，伊拿拉文迪，龍門仲有卡斯拿斯添， 世界級門將， 真係 打後備嗰個， 所以就 比比啊嗰啲都有噶嘛。 所以我覺得主場 華拉尼啦， 除非皇。 光炒咯，我哋点解 唔系冇光炒，冇光炒， 冇光炒 ，OK。 华拉尼啦， 系啊，华 拉尼其实我觉得可以试多啲嘅肥安，系唔知点解佢唔试。 唉，加拉塔 系 OK。 咁啊，加沙塔沙雷就文先尼，不嬲都系欧联约项嚟。 唉，文先尼， 即系两个领队吸埋啲级数争好远。 哦，嗱，首先就正选门将梅斯里拉继续缺阵，哈美艾天托亦都继续缺阵，咁就即系啲冇咗呢两件都真系问啲。 杜奥巴、史尼达啦， 系啦，杜奥巴啦。都是要靠杜奧巴，史尼達都未必出天啊，因為佢都有少少傷。 佢今季嗰個上年打得好好嗰土耳其前鋒都好似冇。 尤馬斯今年表現麻麻地啊，好曳啊。好啦，咁就講埋。 埋最後嗰組啊，快啲。 安德咁啊，聖日耳門就對奧林比亞高斯就應該。 唔使講咩啦。 聖日耳門應該出咗線㗎啦，應該 係 咪？ 係啊 ，PSC 出咗線㗎啦。 出咗線就好難諗啊，真係。 奧林比亞高斯就即係攞多一分到就穩陣㗎。 係，因為佢即係。上一場贏咗奔飛加啦， 係啊，咁啊，咁啊，只要佢兩隊啊，即係隔手隔腳啊， 應該仲有一場對安德烈，包尾嘅安德烈治， 係咁啊，唔係其實兩隊隔手隔腳都已經搞掂啦，成件事，咁啊，安德烈治對奔飛加就應該安德烈治就主場都掹水咯，奔飛加最近都 OK 嘅，係啊，咁啊呢組就都冇乜特別概念，都係睇巴黎聖日耳門點樣喺十六強同埋八強啊。有好嘅表現啦嚇，咁啊歐聯就去到呢度，我哋波桑下半場講啲精彩嘅英超啦。 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